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 阿们。 仁慈的天父，感谢你再一次召叫我哋，俾我哋心神同埋智慧，俾我哋时间喺度再因你嘅名聚埋一齐去睇下昔日喺格林多人教会里面所发生嘅事。昔日嘅教会亦都等于现今嘅教会一样，都系充满纷争，充满一啲我哋唔明白、唔知道嘅事。求你都开启我哋嘅智慧，让我哋喺格林多人前书里面再次咁透过保罗去认识你，亦都让我哋打开嘅心神去接受保罗向我哋所宣讲嘅一切。仁慈嘅天主，求你都喺以下时间里面带领我哋去明了你更加多一点。以上嘅人祈祷，以上嘅祈祷系奉主耶稣基督之名。 阿门。 好，嗱，开讲格林多前书之前咧，我想重温一温咧，就系喺中途大事录，保罗去格林多，即系点啊？去嗰度地方开教嘅事件，咁啊，俾大家有个印象咧，即系 refresh 一下。在中途大使录的十八章，最重要是十八章的部分，那就是第一至十八节，就是讲格林多归化多人的那里的问题，那有成就是两大段，那就请Susanna读吧。 此后保罗就离开了雅典，来到了格林多，在那里遇见了一个犹太人，名叫阿贵拉，原籍本都，他同妻子普尼史拉最近从意大利来，因为克劳迪曾命所有的犹太人都离开罗马，保罗就投到他们那里，因为是同业，保罗便留在他们那里工作。原来他们是以制造帐幕为业的。每逢安息日，保罗就在会堂里边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及至色拉和大茂德从马其顿来到后，保罗就专心传道，向犹太人证明耶稣就是麦西亚。可是因为他们反对，而且说亵渎的话，保罗就不惜衣服向他们说：你们的血归于你们的头上，与我无关。从今以后，我要到外邦人那里去了。于是离开那里，进了一个名叫帝铎尤托尤斯托的家里。这人是敬畏天主，他的家紧靠着会堂长克尼斯可和他的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格林多人听了道而相信，也领了洗。夜间主席异象对保罗说：不要害怕，只管讲，不要执默，因为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向你下手和加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有许多百姓是属于我的。于是他就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在他们中讲受天主的圣道。当加里翁作阿哈雅总督时，犹太人同心合意地起来攻击保罗，把他带到法庭说：这人劝人违反敬拜天主。保罗刚要开口，加里翁就向犹太人说：犹太人啊，如果有什么犯法或邪恶的罪行，我自当容忍你们，但问题是关于道理、名目和你们自己的法律的事，你们自己管理吧，我不愿作这事的判官，于是就把他们叙出了法庭。于是众希腊人拉住会堂长 索斯特乃在法庭前打了他，而家你翁全不理睬这些事。 好，唔该，到呢度吓，得啦。咁咧，我哋知道即系保罗去传教啦，去到嗰度地方啦，就咁样开始吓，有嘅咁啊少少嘅记录佢个曾经发生过嘅事。咁同样传教咧都唔系好顺利，即系都有人去反对佢啊，去诬告佢啊咁样。然后咧我哋跳一跳吓。就去到《中途大數》的二十章一至三節，短短地嘅啫啊。咁其實都係繼續咧講前面嘅呢個歐弗所嗰度嘅暴動。咁然後咧佢就喺呢度繼續話個暴動平息之後咧，保羅就派人去叫門徒嚟勸勉一番，就辭別佢哋出發去馬其頓去。他走遍了那一带地方，多方劝勉信徒后，就到了希腊，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当他正要乘船去叙利亚的时候，犹太人就设计陷害他，他就决意经过马其顿回去，就回去这个叙利亚，回去耶路撒冷的。那在这个短短的记载里面呢，给我们一个即是怎么说提翻醒咧，保禄佢嘅传教嗰种经验，或者或者所遇到嘅情况咧，其实唔系一个顺顺利利嘅环境去传教嘅。虽然会堂长吓好可能好同情佢，即系好支持佢，咁以至到咧会堂长都俾人后来俾加里翁吓嗰度即系就拉咗去啦咁。咁但系咧。就點都冇清楚話佢究竟有冇領洗啊？我呢回事啦。咁我哋喺第一章裏邊咧，都後來睇到一啲名字咧，同呢個係譬如索斯特乃啊，咁究竟嗰個人喺邊度出現嘅咧？咁即係係喺格林多裏邊啊？不過幾時出現咧？我哋喺度咧都揾唔清楚嘅。咁我今日咧就由講第一章之前咧，就講一個大概嘅所謂一啲。道論嘅嘢啦嚇，咁首先格林多係咩啊？或者格林多前書後書係乜東東咧？咁其實喺中途書信裏邊咧，格林多前書後書，跟住加埋羅馬書同埋加拉達書咧，係可以話四個大嘅書信，四個大嘅書信即係話嗰個內容啦、長短啦係較為多嘅。咁咧就由格林多前書咧，我哋可以睇到保羅嘅心意同埋佢嘅性格。佢係對福音咧嘅有力、好有力同埋直接嘅表達。我哋後來咧由第一章開始咧已經睇到噶啦，睇到佢嘅點樣有力法、點樣表達法。咁咧佢亦都喺格林多嘅書呢、這個書信咧睇到咧，喺第一世紀嘅。地方教會的一些生活狀況，咁即係所謂第一世紀就係耶穌基督離開呢個現世啊，翻去之後咧，保羅咁樣傳教啦。咁然後保羅傳咗教之後，見到一個教會呢個地方教會，咁然後咧佢哋所發生嘅事，咁保羅咧見到即係當然好心痛啦嚇，亦都收到一啲所謂點講 complain 啊嚇，無論係文字式嘅或者係口頭式嘅。咁嘅情況咧，都有啲唔開心啊，或者為啲好心痛嘅情況出現。咁格林多咧，原本係一個點嘅城市咧？咁啊，好簡單咁樣話，佢喺公元前146年咧，曾經被羅馬人夷為平地。咁本嚟佢都係希臘嘅一個城市嚟噶，咁但係咧就即係俾羅馬人剷平咗啦。啊，146年。公元前，然后去到公元前46年至到44年之间呢，由罗马的凯撒大帝重建，因为可能他已经占领了个地方了，所以重建这个地方。咁然后去到公元前29年，因为重建之后呢，就成为阿哈雅省的省府。 佢同時咧，呢、这個格林多咧成為一個好重要嘅城市，就主要係做貿易嘅城市，即係話一個好繁榮嘅城市。咁呢啲城市咧，你可以開始想像啦，一個繁榮嘅城市究竟會變成點咧？其實同我哋今日嘅社會冇乜大嘅分別嚇、啊，即係嗰啲鄉村城市啲人咧，對宗教信仰熱誠好多啦，啊或者話道德操守咧都。人際關係好多啦，但係啲大嘅城市咧就有唔同嘅現象啦。咁喺呢個現象裏邊咧，俾我哋容易啲去了解點解格林多咁大嘅問題咧。咁嗱，格林多雖然好繁榮，的而且確好像話好似而家啲城市一樣啊，以前一樣，而家一樣，人嘅劣根性咧就好似冇變嚇。佢嘅道德好墮落，佢宗教信仰方面咧亦都好複雜。因為在他們的羅馬帝國的環境之下呢，即是某程度上的自由，所以他們都很複雜的。大家還記得呢，保羅去到傳教的時候呢，就曾經去到羅馬的城市，希臘的城市呢，就說在對同人去用爭論的，用即是哲學，因為是希臘城市，希臘很重視哲學的嘛，用這個大家的所謂的理解的觀念去爭一些問題啊。同時呢，保羅就利用一個機會呢去介紹他們認識，他說未認識之神，他們是相信或者敬拜一個未識之神嘛。這個保羅就想介紹他認識這個未識之神，其實是誰呢？應該是耶穌基督或者天主啊，或者說曾經是有這樣的事發生，即是這個格林多前書呢也都是一樣，就說有個宗教狀況是這麼複雜的。而這個基督徒的團體呢，或者基督的信仰進入去格林多呢，就在公元後，即是耶穌基督的離開這個宗徒團體回到天父之後呢，49年至51年之間啊，就話就我哋讀咗嘅《中途大事錄》18:1-18咧，就係、是、呢個公元49至到51年之間嘅。咁佢成員咧，即係話我哋都睇到佢個對象，本嚟保羅去傳教咧，首先個對象係猶太人。不過猶太人唔接受咧，啊，佢咧於是咧就要離開呢個猶太嘅團體，啊，去為向外邦人傳教。咁於是咧，有一啲外邦人信咗教，咁啊結立呢個團體。嗱喺1-18裏邊咧，我哋所睇到嘅名字唔係好多啦，呢個團體好似好細啦。不過我哋知道保羅離開咗之後咧，然後有其他人繼續去傳教嘅，譬如最明顯咧有阿波羅啦。咁喺第一章已經有講及啦，係咪？其實保羅係咪去咗格林多城一次咁多咧？其實唔係嘅。我們知道有前後書呢，就最低限度已經在裡面了解到呢，他曾經其實有三次那麼多呢訪問格林多。所謂訪問就不是只是去一去啦，他第一次正話先我們讀到呢都去了年幾啦，年半啦，是不是？然後呢三次裡面呢就是正話中途大事錄的是第一次。然後在格林多後書第一章的23節至到第二章的1節咧，就提到有關痛苦造訪，話我哋揭一揭呢一個係好短嘅概念。隔後第二章啊，對唔住，隔後嘅第一章23節至到第二章的第一節，咁23節咧，佢就話：我指着我嘅性命呼號天主作證，我沒有再到格林多去了，是為了顧惜你們，並不是說在信仰方面我們願管制你們，而是說我們願作你們喜樂的合作者，因為你們在信仰上已站穩了。這一句呢，這一道的所寫的東西呢，其實它是 提到過去以上一次的一個造訪、啊、一個痛苦的造訪，即是不開心的。然後第三次探訪呢，就是隔後十二章、啊、資料是來自隔後十二章十四節十三章第一節，即是等於什麼呢？鄭華我們讀的中途大事錄的二十章第十二章的十四節呢，這已是第三次我預備好到你們那裡去，我還是不連累你們，因為我所求的不是你們的東西，而是你們自己。原來不是兒女應為父母積蓄，而是父母該為兒女積蓄。即是保祿呢個想法就是我是信仰你哋嘅信仰之父，就需要父母啦、啊、所以咧，唔好大家唔好引用呢個句子咧，大家搏命儲錢啊，為你啲仔女喎、啊、嚇。呢、這個句子嘅意思咧係講信仰傳俾啊啊下一代。咁原來第十三章嘅第一節咧就話：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們那裡去，無論什麼事，憑兩個或者三個見證嘅口供才得成喎。所以保祿咧話今次去咧係第三次。所以第二次咧就係鄭華先講嘅，第一章廿三節嗰度提及嘅一個痛苦嘅造訪啦。嗱，保祿佢，我哋都喺去耶路撒冷朝聖咧嗰個時候都聽都玩遊戲都睇過啦嚇。保祿究竟寫咗幾多封信俾格林多團體咧？咁大家仲記得嚇，一共有四次嘅。有四封信嘅，咁四封信里面咧，第一就系佢啲所谓先前嘅信，先前嘅信咧就系格林多前书之前嘅信啊。咁啊写喺第一次访问后，佢可能喺咩厄弗所嗰度写嘅。咁我哋几时会睇到咧？就系格林多前书第一章五至对唔住，格前第五章。我成日都個一字都整咗個格前啊，跟咗個第格唔多第一章。好嘅，格前第五章第九節，第五章第九節就話：我先前在信上給你們寫到，聽到啦啊，所以。即是说之前写的一封信，那就有些圣经学者研究呢就说这个可能就是厄弗所写的，写在公元第五十三年，因为他四十九至五十一年呢就在那里开教嘛、啊、那大概五十三年写了。然后隔前呢就是这封信，我们现在读的这封信，因为各种问题，我们一看到呢一开始的所谓有分裂问题啦，有这个食制肉问题啦，有道德上的问题啦，等等等等。咁后来我哋读到你就会睇到噶啦，系喺仍都系厄弗所写嘅，大概喺公元五十四年春天写嘅。咁我哋点样知道呢啲咁嘅资料咧？我睇一睇咧，十六章第八节，隔前嘅十六章第八节就咩咧？他说：但我仍要在厄弗所逗留到五旬节，因为有成效的大门已给我敞开了，但是也都有很多敌对的人。啊、这个日子呢是因为他在厄弗所写这封信书信是要逗留到几耐，所以呢他们计算到呢那个时间呢就是大概这个在五十四年的春天写的、啊、因为前面第一章的第五，对不起，隔前的第五章的第九节呢就是先前的嘛，信呢就跟现在就相距不是那么远的，所以一个呢就是变成是五十三年写，一个就五十四年写、okay。 第三本书写给格林多的教会的 他因为知道格林多团体呢越来越那个质素啊，可以讲得唔好听就是变坏呢种咁嘅消息，而有痛苦嘅造访喺隔后嘅第二章第五至十一节咁样讲过啦。睇先，隔后嘅第二章正话都读咗噶啦，第二章嘅一部分。第二章第五至十一节，请人读啦，请阿 Linda 帮你读啦。 如果有人使人患苦， 忧苦， 他不是使我忧苦，而是使你们众人至少使一部分，免得我说得过火。这样的人受了你们大多数人的谴责已足够了，你们宽恕劝慰他反倒更好，免得他一时为过度的忧苦所吞咽。为此我劝告你们对他再建起爱情来，其实也正是为此我才写了这信，为要考验你们，看你们是否在一切事上都服从命令。你们宽恕谁什么，我也宽恕，因为我所宽恕的，如果你曾宽恕过什么，是为你们的缘故，当着基督的面而宽恕的，免得我们让撒旦占了便宜，因为我们不是不知道他的心意。 好，唔该吓。咁啊，正话我哋睇到嗰句啦吓，第九节啦，佢话其实也正是为此我才写了那封信，那信。咁呢个就所谓啊嗰、那个痛苦嘅个血泪信。咁呢封信呢，就喺公元前54年写嘅。咁啊，正话先嗰个咧就系54年春天啦。咁呢个系较为后啲嘅。就是54年的後期寫的，即是或者話可能是秋季啊、冬季啊咁樣啊。咁然後咧就去到隔後啦，隔後。咁隔後裏邊咧就係我哋睇到咧，睇先第二章嘅十二、十三節。第二章十二、十三節咧。当我为宣讲基督福音来到特洛亚时，虽然给我开了为主工作大门，但因我没有遇见我的弟兄们，我的弟兄弟铎，我的心神得不到安宁，遂辞别他们到马其顿去了。咁呢度其中一啲资料，咁然后呢第七章的五至十五节，咁呢度系资料多啲嘅。第七章啊，五至十五。Steven 帮你读啦，如果Losa个麦嗰度有问题。 因为自从我们到了马其顿，我们的肉身没有得到一点安宁，反而处处都难，外有争斗，内有恐惧。但那安慰谦卑的人的天主，以帝铎的来临安慰了我们。不但以他的来临，而且也以他由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因为他把你们的切望、你们的悲痛、你们对我的热忱，都给我报告了，致令我更加喜欢。虽然我曾以那封信使你们忧苦了，我并不后悔，纵然我曾经后悔过，因为我看见那封信实在使你们忧苦了，虽然只是一时，如今我却喜欢， 并不是因为你们忧苦了，而是因为你们以忧苦以致意悔改，因为你们是按照天主的圣意而忧苦的，所以没有理由，没有由我们受到什么损害，因为按照天主圣意而来的忧苦，能产生再不反悔的悔改，以致以得救。世间的忧苦却产生死亡，且看这种按照天主圣意而来的忧苦，在你们中产生了多大的热情，甚至恐惧而切望。 OK， 我谂诶，唔该 ，Stephen， 系咪窒下窒下？ 系啊。OK 都 OK 噶啦，嚟到呢度都可以啦。咁呢度睇到咧，佢又再次讲话使得以前嗰封信咧，使得佢哋忧苦啦，系咪？咁而呢个再提到啦，咁所以咧，你好明显咧，呢个系所谓第四封信啦。咁而第封信咧嘅用意咧，系即系希望佢哋集体回头，会即系所以即系再写呢封信俾佢哋，因为佢哋改过啦。佢同样喺呢个地方咧，系可以话喺马其顿写嘅。就在大概54年的秋天，所以換句話來說呢，他在53年寫第一封，跟著54年的春天呢就已經寫隔前，然後54年呢的秋天寫隔後，有很可能呢就是其實是那個痛苦血淚詩，或者說使他們憂苦之類的那個書信呢，就是寫於春天與呢個秋天之間的一封書信。咁同一年呢，54年呢，係寫咗喺呢個資料嚟講咧，起咗寫咗三封信。所以反映到咧，保祿中途對格林多教會的要求，對格林多教會的關心，或者話格林多教會嗰個問題咧，係幾咁即係多，同埋咧佢嘅關心係幾咁犀利嘅。亦都可以睇到保祿個心啦嚇，完全即係。他覺得基督的福音在傳給他們，既然有班人相信了而出現了這麼多問題，他是很盡心盡意去幫他們的。那林多前後書也好，他有所謂有一個中心的思想，有些學者就認為，就是因為他的格式問題，就認為格前就很難看到他的書上的格式，因為他是按照那些問題來回答，特別是前面那部分去回答一些教義上倫理上的問題，然後後面才講有關愛德的問題，或者十字架和復活 的信息。而隔後呢，保祿呢，他這個人因為他個人和有再和他一起有職務有關的資料呢，裡面看到就什麼，看到他怎樣以實際行動去關懷這個他親手建立的團體，由他面對團體的問題而反省到自己的仕途職務，是最明顯在格林多後書的第二章14節至到第七章的第四節，這一段呢是很明顯反，即是保祿中途呢自己做反省的，有關他的中途職務方面。咁呢度咧就我哋暫時唔好理住啦，留翻講隔後先人詳細再講講啦。好啦，嗱，佢探訪就探咗三次，呢個書信就寫過四封啊。咁如果係整個時間嘅配合咧，先後咧。咁因為我就冇喺嗰個點啊，大家都喺口講咧，就容難啲去想像嘅。或者我下星期咧，我俾大家一個概括第一次係去探訪佢哋係幾多年份，然後咧嗰封信係幾時寫，喺邊度寫之類，咁俾大家咧嗰個印象得深啲嚇。咁樣。我就再翻轉頭啦，講翻咩咧？格林多前書嘅基本內容同埋結構。前書咧就結構咧係比較，因為有啲學者就話好散亂，佢同 係對唔同嘅事件咧作出一個回應，即係佢聽咗人哋寫信嚟話俾佢聽啊個情況乜嘢，或者係有人話俾佢聽口講俾佢聽傳俾佢聽咧係乜嘢，咁佢就回答乜嘢。咁所以第一至第六章咧係咩咧？係對一啲由格林多嚟嘅代表團帶嚟嘅口頭上嘅報告咧作出一個反應。首先就係講分裂啊。咁然後咧係由克羅厄家人屋企嘅信徒團體嘅基本嘅，因為以前嘅信徒團體咧就未有所謂教堂啦，係就一係就喺猶太人嘅會堂聚會啦。咁猶太人會堂聚會唔到，人哋趕你出啦，咁啊喺人哋屋企啦嚇。咁所以咧喺呢一個克羅厄嘅家庭咧就聚會。第二個事件咧就係淫亂嘅事件，第三個咧信友之間嘅爭眾，跟住咧就係講自由同埋放縱嘅問題。咁呢個係一至六章嘅。至於第七至十五章咧，就係回覆信眾通過函件，即係通過文字咧向佢提出嘅一啲問題。咁問題裏邊咧包括咗四大嘅問題。第一個就是婚姻和獨身的問題，但是第七章裡面說了。第二個問題就是食祭肉，拜個所謂拜個神的祭個神的肉，就是第八章至十一章第一節裡面說的。保羅對宗徒權利的反省就是在第九章提及，然後呢他復述以色列子民在曠野裡面的經歷，咁希望能够俾到当时嘅团体作为一个借镜。咁呢个系喺俾讲及食祭肉咧，作为一个嚟到教导。咁点解佢无端端又讲宗徒嘅权利咧？咁呢个咧就于是啲学者就用咗一个即系当时嘅即系所谓喺哲学拗讨论哲学啊，大家拗啲嘢嘅时候咧。就呢種模式嚟到去表達嘅，咁我陣間講嘅時候咧，先詳細再講呢度。第三個問題咧就係信眾嘅聚會同埋崇拜嘅問題，咁就係十一章第二節開始咧，去到十四章啊，其中包括咗婦女聚會嘅時候要唔要蒙頭，即係蒙嗰個手所謂頭巾啊，而家即係如果我哋係。而家去聖堂，有時都見到有啲人咧，所謂撈個頭紗啊。如果你係耐啲嘅教友，更加見過咧，以前啲女性咧去聖堂咧，全部都撈年紀大嘅撈黑頭紗，年紀輕嘅可以撈白頭紗啊。咁然後咧喺呢個範圍裏邊咧，亦都講及過點樣正確去舉行主嘅宴會，即係所謂彌撒嘅感恩祭嘅問題啦。跟住喺呢個範疇裏面咧，仲有第三個就係講神恩嘅問題，即係神恩各有區別呢一個裏邊嘅嘢。好啦，喺第七至到第十五章嘅最後一個問題咧，即係所謂第四個問題咧，就係有關基督服嘅問題。咁相信大家都好對呢一個好較為即係印象深嘅，因為如果冇服咧。我哋嘅信仰係空洞嘅、假嘅嚇，所以係第十五章，佢呼籲最後咧，即係結尾喺第十章裏邊咧，就係呼籲為耶路撒冷捐款啊，同埋講及佢嘅將要會出現嘅行程嘅計劃。咁呢個係格林多前書咧一至十六章所講嘅嘢啦。好，喺呢個。好簡單嘅導言裏面咧，大家有冇嘢要講同埋分享嘅？冇咧。咁我哋阿司徒係咪想講嘢？ 係啊，我諗起保祿，因為佢係希臘人，或者受過希臘教育啊嚇。 佢唔係希臘人，佢係猶太人。 係猶太人，不過希臘教育。所以咧，佢講嘢咧就比較用翻啲，好似頭先你講過，用啲好似係辯論式嘅形式喺度嘅。 咁咧好容易咧去睇佢嗰啲嘢，第一次睇嗰陣時咧就好容易問以問題帶起佢所講嘅嘢。譬如頭先講過啦，你估我哋係咪自由人咧？即係佢用呢啲咁嘅方法去帶起人啲興趣。我諗佢同Peter 咧就唔同嘅。聖伯多祿咧講嘢咧就冇佢咁婉轉。聖伯多祿咧就好好直接嘅。即係我睇到一樣嘢嚟講，所以咧你講傳教對，尤其是對呢啲係希臘人、外邦人咧，佢係一個好有感染力嘅人。 這個感覺而已，其實啱啊，這個感覺好啱啊。當然佢係用佢嘅點講啊，個人嘅背景嚇嘅方便啦。特別當佢去外邦人傳教嘅時候咧，就變咗容易啲同佢啲人講嘢啊。但係佢個重點咧就唔係注重佢嗰啲即係所謂優越感嗰種文化嘅優越感，而係仍然咧強調咧基督嘅十字架呢個奧秘咧係佢嘅重點嚟嘅。喺格林多前書咧，我哋會喺度讀咧，我哋會發覺到佢好強調天主嘅智慧啊，呢個十字架上嘅奧秘。